祝我们快乐。 就是要开开心心的，这一首新年快乐来自陈粒和好妹妹乐队继38号大堤曲之后的又一次合作，也就由这首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都顺顺利利，万事如意。在2017年，有很多的歌手都发布了新专辑，比如说像暌违了3年的陈奕迅推出了最新的数字专辑放披风。这张专辑呢，精选了《放》和《披风》两首歌曲，走心的歌词也阐释了陈奕迅追寻的自我内心世界，教大家放宽身心，乐享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陈奕迅带给我们的《放》。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想蓝就有蓝，想蓝就有蓝，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好。一副正正气气需要安奈，哦耶呀呀呀呀呀呀，就只不得原地解散。哦，放开心，想跳出约束的框框，放下习惯，只要需要一点胆量，不是空洞的理想，放下负能为小心深根，看让路看你看，有我发现呀呀呀呀呀呀，都好。日复一日，两相思，心温七分，生活几月还不如流浪汉。

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总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风暴也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磨，水痕我起得太早，暴天风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却到山间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这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这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这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这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是别是不美丽，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要的发明功能电视歌里没声音，经常听到精神性高兴啊发力啊，谁在工作里的压力都在说起年岁一年级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断腿碰到没第一，两项成立不住1987注定很拼，你没脾气啊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摘到没朋友，迟来只是不早做，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用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星座会放弃，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上当智商当黄金，读心书边上心起别客气，加点身体小小无力 a body 我这造型半夜摆出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挂神经，打错装备不见命令，我们的可爱的傻气，当你脚底放飞里不小心去只有你 in the cherry a body， 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于是不寂寞的素材也有突然爆炸，冲上愚蠢的世界，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的交情不是病没关系，爱情人比等待眼睛啊发力，或许人类不能情绪感染，可能黑暗迷失主义，而我逐渐制作简单的菜式，有力的回击老师的训练，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超精美游戏有个全部的你啊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才到没朋友，只来只去不走，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 来自火星人华晨宇的一首《智商250》。在春节期间呢，我们免不了要走亲访友，一起聚聚餐呐、啊，唱唱歌。可是如果在 KTV 当中遇到了一群不熟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阿令在2017年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就是来讲在 KTV 当中如何通过共唱一首歌曲来缓解尴尬的气氛。这里是2018最流行，我是静瑜，为你前瞻2018的流行音乐指数。 其实没见过，听过同一首歌，片段的前。 心中埋藏过往一段，意乱明月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英雄只能白发白中重逢魔道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寂寞出手被命长上直至他前传，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一出手不简单，一掀起落单染，一挥过神射穿世界都批判，一剑法的进展，一不懂多心软，一正与血奋战，发生我遗憾，望着是后裔的图案，茫茫时空为了星球埋藏过往一段，一轮明月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心中只能白发白中重逢魔道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直到寂寞出手被命长上直至他现传，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一出手不简单，一掀起魔幻染，一挥过神射穿世界的批判，一剑法的进展，一不懂多心软，一将与血奋战，发生我遗憾，一掀起魔幻染，一挥过神射穿世界的批判，一剑法的进展，一不懂多心软，一将与血奋战，发生我遗憾，望着是后裔的图案， 李荣浩为一款网络游戏当中的主人公后羿创作的同名人物主题曲，这款游戏在去年也邀请到了毛不易来为另外的一组人物创作了同名的主题曲，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项羽虞姬》。 天飘飘汉军中，数员傻将随英雄，怎地藏十面埋藏， 内问昨日共管将，临起休坐日月光， 长夜漫漫，上上出个残，草长出叶。 长月已满，风也轻，云也淡。江上飞鸟来又走，满中醉红相思透。英雄坐刀且坐酒，当今世间恶与仇。 叫做家，

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